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五，每周五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共同阅读一本或者是好几本适合我们阅读的好书啊。那在介绍今天书之前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那就是年轻人，他跟我报喜，他说：“香露哥，我找到工作了。”特别是那个单位是我心已久的单位，我太高兴了，一定要告诉你。我说那你怎么找到的？他说那对方反正就看上我了。我说那你们聊了什么呀？他说我觉得有一点是我找到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了很多介绍这家公司老板的书，以及这个老板自己在一些什么公开场合谈到的他喜欢看的书，然后我把这些内容跟那个 HR 一聊，我觉得那个 HR 当时听到眼睛是有亮的，我觉得这一点给我加分了。哎，我说不错啊，小子啊，这个没想到从侧面赢得了对方对你的青睐啊，所以这个也是从侧面证明知识改变命运或阅读改变命运的一个案例。所以说啊，多读书，读好书，说不定你的职场转机就在前方。那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个很让人遗憾的数据啊，前两天一个招聘机构发布的调研说，有近40%的职场人在过去的一年没看一本书啊，为什么呢？可能是忙啊，不喜欢看啊等等。那事实上呢，看书的这个好处我们已经不言而喻，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时间或者不去选择阅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方面要跟大家推荐一些好书，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其实啊，真的是有很多的书值得我们去读。下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辑、中信前沿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蒋永军，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下面呢，我们要请蒋先生来介绍介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您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书啊，您觉得有哪些？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前沿出版社的社长蒋永军。在2017年呢，我们出版了很多好书。现在卖的呢比较火的是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也就是现在刚刚出版的百万级别的畅销书。可以说是大火的这本书的书名呢是《原则》，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对冲基金的教父、有投资界乔布斯之称的瑞达里欧。还有一些这个我们也出版了，包括那个《掌控大趋势》《第七感》 啊。大趋势啊，大家很多人都买过好几本了哈。 对， 又出新的了，叫《掌控大趋势》。 对，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奈斯比特，他是全球知名的预测大师。他的第一本书《大趋势》在全球卖了1000万册。然后这本书呢是他的最新的著作。 这里面好像谈到了，特别是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啊，谈到了这个未来我们的这个机遇和挑战的问题。 对，他这本书呢，这个也从新的世界秩序啊、贸易形成啊、包括前沿科技的发展啊、应对教育挑战啊、掌控大众传播啊、还摆脱惯性思维等角度，来给读者解读了这个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当然科技这一块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点。 有时候看这种趋势类的书呢，会让我们不焦虑，但也有的时候呢，让我们更加有紧迫感。 对对对，是这个问题。 好，这是第二本。 然后是第七感。第七感的那个作者呢是乔舒亚·库伯雷默，他是全球知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还有两个头衔。一个呢他是基辛格的助理。再一个咱们都听得过一个概念叫北京共识，他是北京共识的那个发起人提出者。对，然后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人类具有的第七种感知。 第七感是什么感觉？ 他这个第七感呢可称为时空感或者说时间感，就是跨越时空的判断分析这个考虑问题的这个能力。 这是要培养的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呀？ 这个是在后天形成的 啊， 后天形成的，也就是通过这本书然后加上一些实践，那就可能就能培养你的第七感，也就是说你能观察未来的事物能够更准确，更有利于你未来的发展。 好，在十年前就买了腾讯的股票是吧。好，其实啊，我们进入2018年初，我们会请到更多啊不同出版机构的啊总编辑哈、啊，还有这个主编或者是资深的编辑，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现在啊已经有的好书，以及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影响比较深远的好书。我们希望通过多种维度啊来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参考，同时呢也通过不同人的讲述来分享读书对于他们带来的这个帮助和收益。那今天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讲的是刚才您谈到的那本叫做 原则。 原则， 对。 嗯， 这本书现在是大火的。 这个原则的作者啊，他其实不是专门写书的，他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他26岁啊被裁了啊，俗话说就是被炒鱿鱼了。26岁啊就被解雇了。那么后来在自己的这个房子里两居室里创办了一家叫做桥水的公司。这公司是干嘛的呢？是这个对冲基金公司，也就是说是做投资的。 对。 那到现在呢，他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1500亿了，在2015年年底盈利超过450亿。关键是啊，这位先生啊，他预测过08年的金融危机。 对。 啊，这是他的一个经历啊。 是。 那这本书如果简单的来说说的话，他都是聊的什么呢？自传呢？还是说他对于投资的分析啊？还是对于其他方面的一些总结？ 他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他的投资经历，相当于他个人的一个传记自传。然后第二部分呢分享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原则，就是他在投资这个经历中分享的这些投资策略。然后这些生活和工作原则呢实际上不仅适合于这个投资行业，也适合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人士来阅读。也就是说这个他这些原则是大众读者是能够从这些原则中能够学得一些生活的智慧和工作的智慧的。 好，但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打破常规，一般我们介绍一本书啊会看前面的这个前言啊、序啊，或者是谁写的一个简介呀、啊。今天我们打破常规，我们要把这个书翻到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篇后记。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听完可能您就明白了啊。来，蒋先生，您跟我们说了这本书的后记都写了什么内容。 他这本书的后记呢是桥水中国的那个总裁王岩先生他写的，因为他对作者呢比较了解。这个作者呢也是非常有情怀的。然后他在这本书的这个后记中呢写了与中国的一些交往经历，我简单的读一下。 好。 王岩写道：意事难载，原则这本书翻译和审校尤其不易，不仅是因为语言专业及文化差异，主要是因为桥水奉行创意择优，在工作中有一套独创的工具软件、行为准则和词义，有时连美国人也很费解。 我在审教的时候也常常感到很难将其中真意准确地传达给中国读者。既然瑞已在原则中详细详述了方法和原则，我就聊聊瑞和中国。瑞是地道的美国人，但上溯几辈应该是来自威尼斯一带的意大利北方人。也许几百年前他的先祖和马可波罗是近亲，要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如此挚爱中国。20多年前，瑞把他年仅11岁的儿子麦修送到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学。当时这所小学条件很差，而且麦修不会中文，独自一人被寄养在瑞的朋友顾阿姨家。顾阿姨老伴用自行车接送麦修上下学。又过了些年，我的一个朋友问瑞，你为什么把年幼的孩子送来中国？你不觉得太冒险？瑞脱口而出，他不去风险更大，是中国改变了麦修，让他懂得了生活。麦修回国5年后又重返北京，历经周折创办了中国关爱基金会，专门救助中国的残疾孤儿。瑞对这一举动非常赞同，全力相助。前些年的每年夏天，瑞都在自己居住的美国小镇上举办捐助中国关爱基金会的慈善晚会。每次看到应邀出席的那么多美国人为地球那一边素不相识的中国的残疾孤儿出钱出力，我总觉得应该对他们感恩一生一世。我妹妹曾是中国关爱基金会的驻京员工，她曾和瑞、麦修一起去陕西的孤儿院。她说瑞左手拎着一大包婴儿尿布，右肩扛着奶粉，和他们一起赶路，简直就像外来的民工。我后来碰到民政部门的一位官员，他说你们老板就是活着的白求恩。瑞常说他最缺的就是时间。后来顾阿姨老伴儿一位普通的退休教员去世，瑞放下所有的事情，专程飞到香港办好签证，再飞到北京为这位普通的老人送行，也真是有情有义了。瑞来中国经常会请当年他认识的联办老友喝顿茅台，像高希庆、王丽、王伯明、汪建熙等这些老友打趣儿，问瑞为啥这么喜欢中国。瑞说我知道你们说我上辈子是中国人。桥水在全世界都不设分公司，唯独在中国设有全资的子公司。瑞多年前就在公司说，别总想着美联储又说了什么，你们会看到不久的将来人民会盯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又说了什么。原则简体中文版出版了，瑞在中国的新长征开始了。王岩， 这里面谈到的瑞呢，就是这本书的 作者瑞达里欧。 对，那个马修呢是他的孩子 、啊、对， 他的孩子。 对 啊，也就是说我们先不看这本书的内容，单看这个后记发现他是对中国很友好， 对， 非常看好中国发展的这么一位朋友。 对， 同时他也做着很多跟慈善有关的事情。 是， 好，所以还没有看到这个里面的专业的见解，首先能感觉到作者的这个温度啊，人性的这个关怀。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重点放到这个书的内容当中哈、原则是什么？他认为的原则应该包含哪些方面呢？ 他在这本书中呢，就认为呢，就是我们可以像看待机器一样看待生活、管理、经商和投资，并将系统化为一系列原则。这就是他所说的原则，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可以靠原则来管理。这本书呢阐述了他的原则的两大基石，这两大基石呢就是一个是极度求真，一个是极度透明，这个都是他在公司实际的桥水的公司的管理中贯彻执行的。 好，我们再重复一下，一个是极度的求真， 一个是极度透明，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这是他两大基石。 真是真实的真， 对，真实的真，极度求真，极度透明 啊，透明。 对，并介绍了以此为基础的创意择优，以及基于可信度评价的决策机制。创意择优呢，就是下边的员工可以打破权威，有的意见呢，就是可以提出来，包括在董事会这个提出来。然后就是谁的观点更优，然后就是择优嘛，选择谁的观点。对， 然后这本书中呢列了500多条原则，帮助人们能够开放心态，看清现实，正确评价自己和他人，从容面对决策，打造强大团队等这些问题，然后能够帮助读者呢进一步深入认识自我，实现不断成长。他相信呢，就是自己的成功并非因为个人的特质，而是因为他从失败中学会了做人做事的原则。而大多数人的公司，大多数人和公司都可以运用他的这些原则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里面的哪段经历给您的印象是比较深的呢？他列举了那么多的原则，我想每一条原则也应该是来自于他真实的这个实践哈，或者是管理。 对对对，因为他本人呢确实在创建公司，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也是犯了很多错误。 嗯， 正是从这种错误中他就总结了这500多条原则。 嗯， 包括他所说的生活原则和工作原则。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嗯， 包括他说的生活原则，他的核心的生活原则，他有一个公式叫梦想加现实加决心就等于成功的生活。然后想要快速学习和有效改变，就要做到头脑极度开放极度透明，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他的原则的两大基石。不论这一个观点呢也是核心的，不论是个人企业组织还是国家经济体都需要进化，不进化他这个观点呢说得很明确，不进化就灭亡。 嗯， 对， 一个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透明的心态。 对， 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保持不断成长和学习的心态。 是是，那就是在他眼里就是进化。 嗯， 进化的这个观点就是不论是个人、组织、公司和一个国家，都要不断发展、不断进化。你不如果不进化了，那么你就失去生命的意义了。 嗯， 这是他的一个。 他说的比较的残酷一些，是灭亡。 对对对，直接就灭亡了。对对， 更有危机感一些哈。 对，然后他还提出了实现人生愿望的5步流程法，这个也是他多少年的这个经历总结出来的。 就是说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要是听一个心灵鸡汤作者说，大家可能会嗤之以鼻。 对对， 但是这个人呢，他自己的经历已经摆在这儿了， 他有传奇的经历， 是吧？刚才说了嘛，26岁被炒，后来自己创办公司，管理资金超过1500亿，15年底盈利450亿。 嗯 啊，单不说他自己，写的这个书有多少道理，光看他的这个业绩， 对对， 大家就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是。 那我们再反过头来说他书里的这些内容，可能就会一一对应起来。 对对对， 嗯。 他本身这个作者呢就是出生于一个美国的一个中产家庭，很普通，就像北京的很普通的一个家庭一样。就是后来他12岁嘛就开始炒股嘛，12岁，然后就是慢慢的积累了50多年的这个经历， 嗯， 总结了出来这500多条生活和工作原则。 嗯， 对。然后还有他提出了这个实现人生5步愿望的5步流程法，这一个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首先呢要有明确的目标， 嗯， 然后呢要找到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呢不能容忍，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要诊断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 这个问题指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吗？ 对，就是你的生活啊，你的工作中啊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一些麻烦或者是一些困难， 嗯， 这些东西。然后呢第四呢就是要规划方案， 嗯， 还有呢就是要有坚定的从头至尾执行这个方案。 嗯， 这是他的实现人生愿望的5步流程法。 嗯， 对， 我们的愿望可大可小啊，比如说有人就想在2018年啊成功的减肥，这是树立目标是吧？ 对对，这也是算是一个这个愿望嘛。 啊，再找问题，问题就是我现在可能吃太多， 对， 膳食不平衡，睡眠太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啊， 对， 反正这是我们的问题。 是，很多愿望都可以通过他这个所设的这个5步流程法来实现。嗯， 第三步是什么来着？ 第三步呢，就是要诊断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问题到底在哪里？你先把这问题找出来。 嗯，那比如说我现在吃太多，根源不是说我好吃，根源可能啊，我压力太大了，我通过吃来是吧排解。 嗯， 或者是。我老点外卖是吧，油水太多啊， 对对 啊，等等，它可能有背后的原因。 是，你得发现问题，然后呢就是你要规划方案，我到底怎么来做， 怎么减肥。 对对对， 啊，是从吃上面下手，还是从运动方面，还是说工作效率方面啊， 对对对， 来着手。 对， 嗯， 所以最后一个很关键是坚持。 对对，得坚持是。嗯，所以他所说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原则，虽然他是投资界人士嘛，但是就是，对于所有行业，就是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他的这些原则都能适用。 嗯， 对。 其实他这本书最早是在这个投资圈里面、创投圈里面火起来的哈。 对对对，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这个书是怎么来的。当时呢，他这家桥水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比索罗斯那个公司还要大，管理的那个资金还要多。当时呢，他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本书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他的内部工作人员手册。他的工作人员呢，这500多条原则，在工作中随便，你比如说，工作原则的第几条，说的第几条，他们的员工就明白。讲的是什么样的原则？ 哦，就不用说原则内容， 对， 直接说编号就行。 对，大家都知道了。 嗯，这个特别像律师啊，什么什么法第42款，就不要说这个二款是什么内容了， 耳熟能详了。对 啊，是他们员工手册。 对，不小心呢，就是泄露了给了媒体，媒体呢就是《纽约杂志》拿到后如获至宝，因为这个对冲基金公司都是很神秘的，所以说他们就拿到了这个工作人员手册。写了篇呢关于这些原则和桥水文化的报道，并把他们呢，因为他觉得这些生活工作原则这个还是挺严苛的，就把他们呢跟邪教联系起来了。 啊， 跟邪教？ 跟邪教联系起来了。 对对，他觉得这些原则对下面的员工啊太苛刻了，因为这个。 但是我刚才听您讲，没觉得苛刻啊。他苛刻是哪些条苛刻呀？ 可能他觉得，因为这个美国人呢更追求自由，他觉得对人太束缚了， 没有人权了。 对对对。 啊， 所以桥水公司呢就是把最初的这些手册就放在网上，让公众自行判断到底我们这些原则是不是很苛刻。 就我不说了，围观群众来看吧。 对对对，就是发到桥水公司的网站上，没想到呢迅速火爆。当时下载量呢就达到300多万次。所以说呢，就是说公众呢对他们这些原则还是非常认可的。就是邪教呢也是打引号的。在受到如此追捧之后呢，桥水公司的创始人呢，这个瑞达里欧决定呢，就是也不像其他的公司那样保密了，就想呢把这些原则向全球传播他的生活和工作原则。于是呢，他就写成了这么一本书，就是把他的一个人生经历放在了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把那个就是在桥水网站上下载了300多万次的这个原则进行了扩充，然后呢扩充到了500多条原则，组成了这一本书，还是很厚重的一本书。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 由于泄密被媒体报道引发质疑，然后他们为了消除误会，干脆呢原文不改的就登出来，最后呢引发热评啊，特别是好评，最后他干脆自己修改出本书。 对对对，所以中国金融圈投资圈呢也对他这个工作原则、生活工作原则非常这个好奇。很多人士呢已经就是在我们这个书出版之前已经开始翻译了。翻译出来拿了很多，翻译了好多版本， 就内部传阅。 对对对，翻译了好多版本，就是他那个核心的内容不多，有100多页吧，核心的翻译出来，就是拿着这些原则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这个使用。对，所以说这本书呢是先在金融投资圈火起来的。 哦，这么一回事儿。 对对对， 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这么热捧这个，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就不是说金融圈的人想看，其他行业的人也感兴趣。 我觉得确实他这一套这个东西吧，这个是还是非常适合我们，就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总结的非常好，他有自己的这个成功的人生经历，也就是说他总结的这些生活工作原则很有说服力。对，如果大家就是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在工作生活中啊，照着他的原则很多东西他的愿望就能实现，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读者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在您阅读的过程当中，他的哪段人生经历跟您个人是比较有触动的呀？ 实际上我是觉得也是就是被他被炒鱿鱼那一段吧，26岁的时候， 嗯， 确实他自己也说他犯过很多错误，就是投资，最后他在一个公司就是从那个二层公寓里创业的所有的人都离他而去了 啊、 哦，就是投资失败了嘛， 嗯， 最后剩下他一个人， 就是他被炒鱿鱼，然后自己创业，创业还失败了，所有人都走了， 对对对， 心里的感觉了， 对，我是觉得挺有触动的，挺有触动的。嗯、后来呢，就是他进行总结嘛，总结所犯过的错误，然后找到了这个真正成功的捷径。 他当时犯了什么错误？大家都走了，是投资决策的， 投资决策那个失败。失败，就一下子就把这公司完全亏掉了。 嗯， 对， 他们这种公司确实起伏会很大啊。 对对对， 老跟坐过山车一样。 是他，因为他之前那个规模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你看现在这个规模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嗯， 对，原来这规模是很小的。 所以说，必须要有严格的这个刚才您所说的工作原则。 对, 对， 在这个投资这件事情上，才不会出现重大的这种失误。 对对对， 啊。嗯，这个其实作为金融投资人来说，他们是格外在意这件事情的。 是是是， 我经常听他们说一句话叫做知行合一。有的人呢是知啊，嘴上滔滔不绝说的头头是道，可是自己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中间其实是很痛苦的。 是， 或者是说您说的书里面有那么多条原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这个原则去实现梦想，或者说去达到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的话，其实是不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对，他也发现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一套原则， 嗯， 可能更就是很多更适用于他的这一个经历。 嗯， 对于其他读者来说，他也有一个倡议，他就是说可以读者根据他的原则再创立出他们自己的原则。 嗯， 你比如说可能他某些原则的某一条可能不适用哪个行业、哪个公司或者是哪个个人。 嗯， 所以他也建议呢读者呢自己创立自己的原则，通过阅读这本书创立自己的原则。 好， 对，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呢是介绍了2017年出版的部分好书，着重呢谈一谈17年底18年初问世的这个原则哈，这是中文版的问世。 对， 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蒋先生来介绍几条原则，看看我们的工作当中能不能用得上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FM107.3， 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每周五为大家来推荐一两本好书。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陆续的请到各大出版机构的业内人士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啊一系列的好书。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辑，中信前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蒋永军先生。蒋先生您好。 哎，你好。 我们今天呢要和蒋先生着重来谈一谈最近的一本现象级的畅销书，叫做原则。 原则 啊。原则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华尔街的投资大神哈、啊，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的创始人，他用他的经历，不管是这个投资的经历啊，还是说他管理公司的这个经历哈、啊，把工作和生活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啊集结成册，跟全球的读者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先生来挑选一两个您认为比较受用的工作原则，跟大家来聊一聊。 好，一般职场人士都比较关注工作原则。瑞达里欧在《原则》这本书中呢，也提出了非常独到的工作原则。我可以举几条。他提出，一个机构就像一部机器，主要有两部分、两个部件构成：文化和员工。创意择优是实现有效决策的最佳模式。让热情与工作合二为一，并与志同道合者倾力推进，这也是他提出的一个工作原则。还有和生活原则一样，他在工作原则中也提出了相信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他还提出就是像操作一部机器那样进行管理以实现目标，这也是他的一个核心工作原则。创意择优，他是指的是什么？创意择优在他看来就等于极度求真加上极度公开和透明，兼顾考虑可信度的决策。我觉得他这几条原则是他原则这本书中提到的核心工作原则。 嗯，我感觉就是有一个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啊，是不是也是当时这个华尔街日报质疑的哈、啊、就是这个纽约时报是吧， 就当时纽约杂志 啊，某一个杂志哈、啊、质疑的，就是把人当作机器上的零件一样来管理。 对, 对， 把工作或者一个项目看成是一个机器一样。 对，它讲究机器算法的 机器算法。那在这样的公司工作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管理员工和同事相处，会不会缺少一些人情味呢？ 其实这个在我感觉是没有的。我读一下这个他写这本书的心路历程，可能读者就会明白、这本书 为什么就是桥水公司要执行这样的原则。 嗯，好。 在我开始告诉你们我的思考之前，我想先说明，我是个愚人，相对于我需要知道的东西而言，我真正知道的并没有多少。不管我一生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其主要原因都不是我知道多少事情，而是我知道在无知的情况下自己应该怎么做。我一生中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它帮助我实现发现真相是什么，并据此如何行动。我现在分享这些原则的原因是，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我更关心的是如何帮助他人取得成功，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更成功。因为这些原则让我和其他人受益匪浅，所以我想和你们分享这些原则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你们将如何对待他们应由你们自己决定。原则是根本性的真理，它构成了行动的基础，通过行动让你实现生命中的愿望。原则可以不断地被应用于类似的情况，以帮助你实现目标。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纷至沓来的必须做出反应的各种情况。假如没有原则，我们将被迫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以预料之事，孤立地做出反应，就好像我们是头一次碰到这些事一样。但假如我们把这些情况分成不同的类型，并且拥有处理不同类型情况的良好原则，我们就能更快地做出更好的决策，并因此过上更好的生活。拥有了一系列良好的原则，你就拥有了一系列成功的秘诀。所有成功人士都是依据原则行动的，这些原则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只是选择在什么方面成功因人而异，所以他们的原则也因人而异。做一个有原则的人意味着总是依据可以清晰解释的原则做事，但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不能清楚地解释他们的原则。人们很少把自己的原则写下来与别人分享，这太令人遗憾了。我很想知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史蒂夫·乔布斯、温斯顿·丘吉尔、达芬奇等人奉行的原则是什么，这样我就能弄明白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实现目标的，并对他们的不同做法进行比较。那些希望我给他们投票的政治家，以及所有那些其决定能影响到我的人，我都想知道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是拥有共同的原则，能够把我们连在一起组成家庭、社区、国家以及跨国的朋友，还是说我们的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导致了我们的分裂？这些原则是什么？我们应该具体说明自己的原则。如今把我们的原则弄明白，对我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我的希望是阅读这本书将促使你以你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发现自己的原则，并最好的把它们写下来。这样做将使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原则，并能更好地理解彼此。这样一来，你可以在遇到更多情况时改进自己的原则，反思自己的原则，这将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定，并让别人更好地理解你。 嗯，我觉得听完您的这句话，我感觉有几点啊，跟大家也分享分享。第一呢，就是说你不可以不相信我的内容，但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则。 对对对， 并且不断地调整啊，去试错。 对对对。 第二呢，我制定这么多的原则，不是让我自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成功。 嗯，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想跟年轻朋友们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你们好啊。 对对对。所以他鼓励读者，在他的原则的基础上，来创建自己的原则。 对，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古人也说了嘛，这尽信书不如无书嘛。 对对对， 你可以在他的这基础上啊，结合自己的情况啊，再创立新的原则。 对，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观点啊，比如说什么道法自然呢、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原则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有多种体现。但关键是你要有一套你自己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对对， 以及你如何去实施它啊。 对对对， 这样就是在人生的经历中，你可能就会少走一些弯路，走能够走自己的捷径。 他刚才写的一句话让我印象也很深刻，就说我不是说我有多能耐，我不记得原文了哈，而是我知道在我无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因为他有这一套原则，就顺理成章的就在这个轨道上，我就知道，哎，如果出现了这个困难或者是麻烦，我该怎么办？ 是， 他有一套自己的这个规则原则。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您所在的这个地方着火了， 对， 您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火扑灭，但是你应该知道着火了你该怎么做。 对对对， 啊，不是说一定要去救火，有一个最优的方法。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对， 很让我们受用啊。当然，书里有这么多条，也没必要全都记住吧。 对对对， 啊，相对来说呢，我们看书还是选取一些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内容。 对对，你可能就是在500条原则，你总结一下，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 嗯， 然后创建自己的原则。有可能500条原则剩下了200多条，对你的生活工作确实有帮助。那么也是意义很大的。 嗯，有人说了，哎呀，别说500条，200条我都不想看哈，太多了。有人说，别说200条，就是3条我都做不到哈。其实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现实的问题啊，工作压力大，每天的时间少，那么还有七七八八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会占据我们的时间。所以说有统计说啊，这个近40%的职场人过去的一年没看一本书啊。当然我也听到一些观点，有人说我天天看啊，我一天看一本，我隔几天看一本。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这样的话题啊。这本书其实很厚，这本书很厚，得有个300-400页， 500多页， 500多页、 啊、 你看我要花一年的时间看完，有人说我花2天我就看完了。那您觉得一年作为一个职场人士来说看几本书合适啊？ 其实有的书啊，读一遍就够了，但是好书、我觉得像原则这本书啊，就需要读3遍才可以。所以说就说一个人需要一年或者说一个月需要读多少书的问题，实际上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时间对每一个职场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嗯， 而且在当前这个迅猛发展的科技社会里，能够吸引眼球的事物也非常多，我们很难拿出整块的大块的时间进行阅读。但是呢，你是阅读又是职场人士中这个提升专业技能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通道，你不阅读还是不行的。 嗯，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忙，但是又必须得抽出时间去阅读。 嗯， 如何能解决这个矛盾呢？我的建议呢，就是按需阅读， 按需求阅读， 按你的需要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阅读的图书。你比如说我可以推荐你，比如说刚入职场的一些运营小白可以阅读像从零开始做运营这类的。 嗯， 创业者呢可以阅读这个让大象飞这类的书。有孩子的父母呢，如果想从小就培养孩子掌握一些经济学知识，可以阅读小岛经济学这类的书。如果想让孩子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阅读像南京大屠杀这类的书。如果呢想了解当今迅速发展的科技前沿技术，可以阅读类似人工智能啊，这个机器人时代啊，物联网时代这类的书。但如果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再来阅读这个营销实操技巧之类的书，我觉得就不大合适了。 嗯， 因为他们应该是阅读一些阐述大格局大视野之类的书。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推荐的原则或者掌控大趋势这类的书。 嗯 嗯， 所以说咱们把时间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对对对对，我就是大家的时间都是挺紧张的，所以说按需阅读，我觉得现在是职场人士中这一点是应该需要的。其实我还是挺想说一下这个互联网时代啊，如何处理这种碎片化阅读和深度阅读的关系的问题。 嗯，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就是需要面对各种诱惑，就是吸引你眼球的一些东西，有电视、电脑、手机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微信、游戏这些等等，不断的侵蚀和占据了我们的大脑。于是到最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的阅读时间被不断的压缩，是不是这个问题？ 你看那个微博的股价再创新高。 对对对， 这个昨天晚上搞了微博之夜，不知道各位朋友看没看哈、啊、这个微博啊 或者微信朋友圈吧。 对对对， 他其实把我们的时间都分割开了。 对，现在呢好像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要阅读微信这类的文章。 嗯， 就是在我看来那就是浅阅读。 嗯， 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之前出过一本书叫浅薄，那本书呢是一个科技评论这个专家他写的，他这个专家叫尼古拉斯卡尔，他写了一本书，就叫书，书名叫浅薄。他说如果你的大脑只习惯于阅读浅显的文章，类似微信文章这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文章，就是很浅很简单的一些东西，你的大脑它就会退化，而且这种退化呢是从生理结构上， 生理结构上 就会慢慢退化。就是你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你无法静下心来进行深度阅读了。 嗯， 最终呢就像他这个书中所说的，你会变得越来越浅薄，就是你已经不习惯进行深度阅读了，只能是浅阅读了，这是非常可怕的。 嗯， 因为我们呢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你还是需要学习，需要吸纳新的知识的，也就是说每个人还是需要深度阅读的。 刚才您谈的好些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职场有关的书哈，有的呢是提升我们的工作效能的，有的呢是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的哈。但我们也知道还有一大类，比如说艺术类的图书啊，人文社科类的图书啊，或者是某些小众一点的啊图书。其实很多职场人士也会去看啊， 对， 当然也有的人不会看啊，还有的人呢天天看那个网络小说是吧， 对， 玄幻啊，什么原来还有什么修仙， 对对对， 那种炼丹啊等等吧啊。那你看有些书它不是这种职场或经管类的，您认为为什么啊值得推荐值得去阅读呢？ 他有的人呢我就说还是按需求，有的人呢可能读书呢是为了学习知识，是为了这个进阶，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有的人呢这个也可能是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也需要消遣一下，这个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就看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阅读需求。 那提升我们的职业竞争力需要哪些综合的素质呢？ 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不仅是需要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需要不仅需要看清你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还要看清，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世界中并不是静止的，他是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您离话筒可以再近一点。对， 如果你始终以静止的而不是发展的眼光看世界，那么你就容易落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知识，需要阅读的原因，尤其是当今的世界正在呈现指数级的变化，发展的特别快，发展的机遇呢稍纵即逝。所以说一个人呢就像应该像电脑或者手机软件升级似的，一定要升级到最新版本。所以呢就是也不是每一位职场人士就是一定要阅读跟职场相关的，就是你必须得看清你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我们中信前沿出版社呢就是出版这种前沿思想图书类的这个一家出版机构，就是我们出版的这个很多书呢都可以满足职场人士的这种阅读需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原则，掌控大趋势和地气感。 我听说啊有些人他们是这么阅读的，就是首先是我这个现在的工作需要什么，我就买些什么书，还有呢就是我感兴趣什么我就买什么书。他感兴趣可能包括他的个性啊， 对， 他生活需求哈，那还有呢他就是不挑啊，好比把眼睛蒙上随便拿一本书，就是他一定要买一本跟他工作不相关的，他也不是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的，他阅读的面很杂，把这一类啊变成所谓的杂书，他也许看一两页他就不看了，但也许看两页呢，哎，他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那可能这类读者就是时间比较充裕，我是感觉就是因为职场人士嘛，这个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充裕，还是按自己的需要， 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情况下， 对对对，你是相冲突的，你不可能，我们平时还要工作，有的只能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这个进行阅读，或者说晚上下班之后，你很难就是这个，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个出版社有时候也向读者荐书，就是你不能什么书都要看，你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 嗯， 对， 是，那如果说我们时间充裕的话， 您觉得如果要排个优先次序的话，一定要把那个跟我们工作有关的书排在前面吗？可不可以啊？没有那么太的这个考虑到实际的这个效果。 当然也可以有选择嘛。如果你考虑自己的情况，如果你需要在职场上有所发展，有所需要吸纳新的知识，我觉得你可以读这类的书。当然就是如果你感觉这类书这个读起来也没那么轻松，你可以读一些这个消遣娱乐性质的，这个是不冲突的。你一年中你比如说你可以读两三本娱乐性质的，然后提升自己的可以读个几本，一年我觉得这个量呢达到一年七八本的这个样子就是正常的一个阅读量 啊。 对， 这是您定下来的数量。 对对对， 一天要达到七八本。 对，一年七八本的这个样子。 您身边就除了工作需要之外哈，主动阅读的人他们最多一年看多少本书？ 我接触的有的阅读量确实是很多的，因为可能跟我这个职业有关吧，我接触的都是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有时候有的读的多的，一个月要读几本书，一年可能要读几十本 啊。 对，这种人还是比较多的。 那他们是精读吗？ 也根据情况，有的书他觉得对自己这个意义很大，他会精读，或者说读几遍，不是一遍，有的还要做笔记。有的书呢基本上一些这个娱乐性质的书，消遣一类的，那基本上或者说他翻一翻基本上一遍就可以了。对， 所以也是有的选择的。 对对对， 有的放矢的哈。 对对对，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看到好的书原来我会很爱惜，我也不会折，也不会在上面画，但现在我就不那么想了。因为可能物质也丰富了，不像原来啊，这本书你买了之后你不会再去买了，那么丢了还挺遗憾的，是不是？现在我就不那么爱惜书了，但我不会扔，这个好好拿一个笔给它画上啊，加粗，然后在旁边写两句啊，我也不在乎这个是不是破坏书的完整性啊，我不会撕书，但有时候我会折书。哎，我觉得这一块不错，折下来以后再翻的时候呢，哎，重点再看一看。 我的习惯呢是真正的好书我是也不会折也不会画的但是有觉得那种是快餐类的书，我就是你可能看完就会扔掉或者说处理掉，那些我会画我会折的。 你看，就每个人他读书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习惯。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对。我想万一我画过的这本书以后升值了呢，再出一本我的批注版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我们也请蒋先生在最后跟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的工作吧，这个2018年还有哪些在计划上的好书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我们主要出一些这个前沿思想啊前沿趋势类的书，其实涵盖的领域还是蛮多的，既包括经济啊科技啊社科啊，实际上也有一些心理励志，就是给职场人士这个读的一些书。我们2018年呢有一套重点的书呢也想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要那个出版情商的一系列书，这一个书呢是相当于要做一个新版，因为这套书销量呢，情商作者，情商这个书呢是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的作品，它是有一系列作品。他这一套书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他全球销量已经上千万册了。然后后来呢他接着写了又是几本书，包括情商二，影响你一生的社交商，是谈社交商的。情商三呢是影响你一生的工作情商，是谈工作情商的，这一个是也跟职场人士是非常相关的。情商四呢是谈的是领导情商，那个副书名叫决定你人生高度的领导情商。情商五呢是谈生态上的，因为现在大家这个都非常关注生态，包括中国。副书名是影响你一生的生态商。还有情商那个实践版，就是相当于对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这本书的一个这个升级实践。这一个 然后呢，就是我们在2018年呢，向这个进行重点打造这一套书，因为这套书，单本销量应该都达到百万册了，百万册的那个这个量。 就是会引进这个经典的系列，是吧？ 对，会进行一个套装，进行组套。 嗯， 因为这个书呢，这个实际上从2009年我们出第一版以来，这个现在也接近接近九年了，所以说这套书。我们特别适合这个各类人群，就是为人父母的，就是职场人士、白领阶层啊，还有这个研究者，什么各个行业的都适合阅读这类书。所以说，我们打算进行再版，那个包括包装上也是豪华的， 嗯， 可能放在你的书架上，你不一定舍得把它折上或者是画上。 好。其实 珍藏版的相当于珍藏版。 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商的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大家身边啊都会有情商超高的和情商超低的两种人。那也有一些人呢，可能他分阶段，他有的场合感觉他情商超高，但有些场合呢会感觉到他极不会说话。 对对对。 所以您刚才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位置场景啊做了一些变化。 对 啊，当然我也很好奇它更深层次的这个剖析和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哈。好，谢谢啊，谢谢蒋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我们也在这里做一个预告啊，那么除了每周五我们会为大家来推荐一些好书之外呢，也会啊请到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对于他们个人影响比较大的好书。其实作为职场人士来说，阅读有可能是我们陪伴在啊我们这个整个职场生涯当中的一个好的朋友，不管是在你失落的时候啊，还是在你得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都会给你以指明方向，给你带来慰藉，同时给你温暖的陪伴。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人们聊的话题笑一声像低语，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